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好时候，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曾经这个词呢，就会想到一段非常经典的来自《大话西游》的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对他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要在这三个字前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我想《大话西游》之所以能够那么受欢迎，那么经典，可能也是击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内心某一个柔软的部分吧。可能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都曾面临过遗憾，但是还是希望借用这首歌的歌词来跟你说，曾经的幸福，曾经的伤悲，人生际遇昨是今非，就算最后还是会事与愿违，我也从不会后悔真爱一回。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你让我把对爱的你变成决心， 胸口灼热的愤怒，就

长高，开学定一个用心期盼。相同的呼吸，相同心跳，敞开心去看幸福环绕。爱的拥抱，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开学第一课用心起跑。相同的阳光，相同骄傲，每一次鼓励 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第一课》，这首歌是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公益节目《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曲。歌曲是由著名词作家王平九老师作词，著名音乐创作人常石磊谱曲，当红小生林宥嘉、林伟以及童星豆豆一起演唱完成的。歌曲曲调温暖动人，充满活力，朗朗上口。节目的整体呢，非常的温馨和浪漫，也不禁的把人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童真的年代当中。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继续为您送上韩磊最后的倾诉。 写在蓝天草原，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新京报消息，今年养老金继续上调，将实现13连涨。30号，财政部网站公布关于2017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的说明，指出，从2017年1月1号起，按照平均5.5%的幅度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标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朱俊生认为，不管是跟哪项指标挂钩，这些标准都是客观的、可观测的。建立养老金自动调整的机制，调整的幅度就可以有明确的计算公式，并将基金平衡的影响考虑进去。这种调整就避免了行政调整的不可预期性和随机性。北京晚报消息，30号，市财政局联合市发改委发出通知，从1号起，包括收养登记费、随电价征收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在内的一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将被取消、停征或减免。市财政局介绍，中央取消或停征的4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中，本市仅涉及18项，其他项目在北京未征收或已停征。本次这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全部取消或停征，包括取消3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停征10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放射性废物收注费、卫生检测费等，取消1项涉及个人等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及预防性体检费，停征4项涉及个人等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收养登记费等等。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 站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流，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呀嘿呀，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兵。 的美丽，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一点，比如说变得再漂亮一点，再瘦一点，工作更努力一点，职位再高一点，薪水再多一点，或者也有的人希望自己能够再变得多才多艺一点，能够再光明耀眼一点，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自己。著名主持人鲁豫曾经有一句话说，真实的就是最美的。所以这时刻不妨照照镜子，看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告诉自己，你就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再有第二个你，你就是这个世界里无与伦比的美丽。和你去吹风节目马上又到了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送给你的是曹格《世界唯一的你》，希望一起共勉，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最完美的自己。我是江帆，明天见。 这个世界唯一的你。